我国的江原道群众3月6号在圆山市海岸广场举行大会，表示决心大力展开全民总突击战，争取万里满先进分子大会成为一次胜利者大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内阁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卢斗哲同志，江原道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各机关、工矿企业、合作农场、大学的干部和生产革新者在主席台就位。大会上报告人说，党中央决定并宣布了将于今年底在平壤召开万里满先进分子大会。万里满先进分子大会将与半个世纪以前的全国千里马作业班运动先进分子大会一样，以一次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大力推动万里满时代的大会，标炳祖国青史。报告人提议，以江原道精神创造者的名义，通过告全国劳动者号召书。大会上发言者都表示支持和赞同向全国劳动者发起一份号召书，号召他们保持自立自强的气势，一致动员起来，向着万里满先进分子大会进行总突击战。大会通过了告全国劳动者号召书。号召书强调，创造万里满速度大战是一场旨在一定实现金正日同志爱国遗愿、强国遗愿的领袖遗训贯彻战。万里满旗手是誓死保卫领袖的先锋战士。号召书指出，在万里满时代的伟大创造者和向导者、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要接连创造出一个个轰动全球的英雄神话和自立自强的纪念碑。接着举行了群众游行。